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我哋将孝肢体介绍过啦。孝肢体就是一念圆满的自性，孝之上就是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孝这个字的范围就是虚空法界一切都包容在里面。孝之行亦是儒家讲的止于至善，在佛法里面就是佛行、菩萨行。点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，我们点来学习，昨日亦提示了一些纲领。佛教我们从孝亲尊师落实，知道孝养父母，养父母之身要细心关怀，父母年纪大了，照顾父母就好似照顾婴儿一样，要谨慎，要细心，饮食起居都要留意。在礼记里面，我们读到关于养老的那些教诲很多，尤其是饮食方面，一定要选择他生理所需要的，这一点一定要懂。每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同，需要的养分亦并不一样，但是总的一个原则，要容易消化，容易吸收。现在比以前进步多了，体格检查比较方便，检查之后知道他缺乏什么，需要哪些营养，在饮食里头点来配合，这种是养身，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。父母对儿孙、对亲戚朋友没有说不爱护的，没有说不关心的，总是希望子女、希望亲朋好友都能生活过得好好， 事业都能出人头地。人年纪越大，越慈悲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，来日不多了。自己这一生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他的期望都落实在儿孙年轻人身上，心底真情慈悲。我们常讲老婆心切，老婆是老太婆，他们的心真正善良，就算以前做错事，这个时候亦都知道忏悔，亦都知道回头。年轻人好难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容易回头。晚年文化修行成就的人，我看到不少。接触佛法，时间不长，念佛时间很短，但是往生谁尚稀有，这些道理我们明白。古往今来，我们看到60岁以上的人修行成就的好多，修行真正有成就，这种是大孝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怎帮助那些修行人，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要懂得父母的心，懂得父母的希望，不要辜负父母，不要辜负老师。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和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没有差别。所以中国鼓励学生对老师那份感恩和对父母没有差别，只是在丧礼上对父母有孝服，对老师没有孝服。除这一点之外，再找不到差别了。人一生能生在感恩的世间，那就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了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在学校读书的时代，少年父母老师都希望你有好好的成绩表现，你书读得不好，父母忧虑，那就是不孝了。品行不好，父母亦忧虑，孝子时时刻刻要令父母心情愉快， 换句话讲，样样都要做到令父母快乐。同同学之间唔会和睦相处系不孝，唔听老师教诲系不孝。我哋有冇做到？当然，我哋嘅童年已经过咗啦。谂下有几个人做到？你做唔到，唔可以怪你。点解啊？佛法系讲理嘅，合情合理合法。你细个时候冇人教你噶嘛，你点会懂呢？冇人教会懂，咁你系佛菩萨再嚟，你唔系凡人，冇人教你啊！成年之后，你有咗家室，家室要和睦，家室唔和，父母忧心，兄弟唔和，族里唔和，边一样唔令父母担心？父母对儿孙嗰种担心，担一世嘅。临终仲挂喺心头上，边个能了解？到你自己年老嘅时候，或者你有所感悟啦。踏入社会，人在世间一定要有所事事，要有一份正当行业，正当的工作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服务。你对你的工作，你那个行业，有没有真的尽心尽力去做？没有尽心尽力，不孝了。对不住父母，对不住师长。由此可知，孝行亦是充塞宇宙，亦是遍虚空法界。不单止孝心圆满，孝行亦是圆满的。我哋喺佛经里面睇到诸佛菩萨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感应度教，我哋读过观世音菩萨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。咁系咩？孝行啊，尽孝咋？我哋学佛，如果连呢啲基本道理都唔懂，咁佛经叫白读啦。做佛嘅学生冇第样。佛教我哋，教我哋孝道，教我哋尽孝嘅啫。诸佛菩萨所示现嘅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懂得孝道的人，行孝尽孝的人，念念普度众生，行行都比世间人做好榜样，所以我们对诸法菩萨、历代祖师要细心体会他们住世的行仪，向他们学习。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我和他最后谈了两个几钟头，希望出家人能做出家人的好榜样，在家人能做在家人的好榜样，道场能做一切道场的好榜样。这种是尽孝，这种是行孝。这种是佛心，是菩萨行。所以我们要找什么人？找孝字。中国古人常说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。你们知道忠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臣是做事的人员，忠前面跟各位说过，孝这个字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就叫做忠了。能行忠道，能行忠容，这种人做事最可靠，他能尽心尽力，无偏心，无私心，心里头大公无私，这叫忠啊。所以忠孝两个字做到，就是圆圆满满的佛道，那个人就是菩萨，就是佛陀。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，你念头转过来就是佛菩萨了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贪嗔痴，放下是非人我，放下毁誉，放下攀缘，放下嫉妒，放下彼我。我时时同各位讲的，放下嗜欲，你的嗜好，你的欲望，放下贪爱，放下狠戾，放下恩怨，一切放下，而清净心、真情心、大慈悲心，为佛法、为社会、为一切众生服务， 呢种转变超凡入圣啊！无论你系咩身份，无论你从事于边种行业，你系喺某一种工作岗位上，任何身份都系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。任何行业亦都系为社会、为众生服务。我哋出家亦系一个行业，喺社会上亦要担负起一种职责。嗰种职责要认识清楚，社会教育、多元文化嘅社会教育。所以我哋肯定认知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导师。团结不同的族类，融合不同的文化宗教，昨晚我们参观巴哈伊教，他们亦是这种理想，但是佛法在理论上，在行持上，在教诲上，比他们更踏实，更出色。以前方东美先生讲过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有真实究竟圆满的哲理。他一生所读过的、所学过的世出世间哲学，没有一样能比得上《华严哲学》。圆满的理论、周详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表演，做出来给我们看，给我们学习。所以他常讲，《华严经》是这个世间最好的哲学概论。他在晚年可以说完全学习华严，在学校里开华严哲学，介绍华严。我们现在示现的身份，出家的佛弟子，如果连这些道理都不懂，佛的教诲记不住，不会认真努力奉行，这种是大不孝了。不忠不孝，那还有什么成就啊？不忠不孝，各位要记住我讲的话，唔多好听，亦唔客气。不忠不孝嘅人，佢嘅前途系三恶道，三善道都冇份。你以为念嗰几句佛号就能往生，边有咁容易噶？尽忠尽孝，念佛的人绝对得生，先能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希望我们共同勉励， 认真努力修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